但好唔好意思眼咧，我哋揾嚟一位朋友叫 Jeffy 啦。咁其實咧喺較早前咧，佢都出現過喺我哋本身恐怖熱線裏邊啊，打個電話嚟就講一個大頭怪嬰嘅故事嘅。咁喺裏邊講佢哋細個咧，連同埋佢啲同學14個同學就見到一個大頭怪嬰嘅故事，然後跟住咧就影響咗佢成生嘅，可以咁講嚇。咁都想了解翻，因為有啲朋友未必知道個故事係點，你可唔可以講翻少少大致上係點樣嘅咧？ 啊，好啊，好啊。就事发嘅时间咧，系1963年嚟嘅。我记得我哋嗰阵时系读紧三年班嘅，咁就放咗之后咧，我哋喺呢个西区嗰方面读书嘅。咁我哋放咗之后，就喺呢个医院度一路上面有一个叫做石鬼仔球场嘅，我哋叫做石鬼仔球场嘅地方啊踢波嘅。嗰、那个位置就大概就喺呢个佐治五世公园同呢个国家医院中间嘅一个空地嚟嘅。咁我哋踢波啦，就踢咗个波落去对面山，咁我哋走来执波啦。当然嗰时买个皮波都相当若干积蓄先买到个波嘅。咁执波，咁收尾无意中喺个医院嘅下边发现咗个类似人形嘅怪物啦，可以咁样讲系叫怪物啦，一个头啊非常大嘅，即系大到几乎好似而家你见到嗰啲市政扫地嗰啲竹箩咁大嘅。而個身咧就大概係只有一個3-4歲 BB 仔咁大嘅啫，而我見到佢嘅時間係佢身上面係冇著衫，而佢嘅皮膚嘅膚色咧大概好似啲鉛筆畫咗落啲白紙上面嘅顏色咁嘅，係灰銀色嘅，咁亦都身上面係冇任何性別嘅器官可以瞓得到嘅，咁見到之後咧，咁亦都可以咁講，好驚，我哋好驚，因為我哋唔知呢個係乜嘢嘅物體嚟嘅。因為既似人亦都唔似人，咁我哋同佢之間係一個隔膜喺度咧，即係究竟我哋唔知佢係人定係或者靈體咧咁樣。咁而我哋嘅人生咧就係、見過之後咧，我十幾個同學見到佢嗰十幾個同學咧，喺基本上喺呢一幾十年裏邊咧，雖然今時今日仲未過身，但係喺啲由60年代至到而家2000年呢段時間咧，嗰、那個人生經歷裏邊嚟講咧，個挫折都係好多咧。咁我哋好有理由相信呢個咧係一個唔知可唔可以講係一個因果嘅嘢啦，就是、因為見到呢個大頭怪嬰而影響我哋嘅命運啦。咁如果假設係我一個人見到或者係我一個人嘅生命歷程是崎嶇啲，我覺得是可能是巧合，但是我十幾個同學都是咁同一個遭遇，可能大家嗰個行嘅路是不同，但是嗰個結果同埋嘅答案都是一樣，是非常之挫折同埋非常之無奈嘅人生咧。我覺得呢個是好難用正常嘅角度去解釋得到咯。 係即係仲記得咧，當時你打嚟同我哋講嘅時候，就話你曾經咧，好似仲揾埋校長啊，攞個本應該可能經咁樣啦，去讀一啲嘅經文，去同嗰個大頭怪嬰咁，即係希望有啲嚇咩反應咁，好似佢有反應嘅，咁但係其實當時係都覺得似乎佢唔係一個純粹一個所謂嘅一啲怪物啊、怪嬰咁簡單，可能係同一啲靈界有關嘅，咁所以就影響到你而家咁嘅情況啦。其實係咪咁樣？ 是啊，因為我覺得點解我哋會懷疑佢係靈體呢？因為我當年同我校長去咧，我校長佢本身係嗰啲伊朗人嚟嘅，咁佢亦都係一個好虔誠嘅伊斯蘭教嘅，即係回教嘅教徒嚟嘅。佢當時俾本可能經過個大頭怪嬰睇到嘅時間，個大頭怪嬰睇到嘅時間，第一時間嘅反應就係噴後，同埋發出一啲好似豬咁樣嘅叫聲，係咁樣叫，但係唔知佢係咩嘢嘅聲音嚟嘅。咁我哋當時聽到個聲音咧，亦都好驚。包括我哋咁細個，當然驚啦。連我哋校長咁有見識嘅人咧，亦都喺嗰段時間裏面係可以講話手足無措嘅。佢唯一可以做嘅嘢就係叫我哋快啲走，快啲走，只可以講呢幾句説話，就重複又重複咁叫我哋快啲走，快啲走。甚至乎佢帶去嘅手提包都係冇帶走嘅。咁之後咧，我嘅校長就係到咗1976年就過咗身啦。咁佢臨過身之前咧，同我哋講就係話佢嘅答案俾我哋咧，即係佢唔想有咩再保留隱瞞喺心裏邊咧。佢話呢個係魔鬼嚟嘅，想同我講。 接觸到嘅時間嘅話咧，你覺得佢影響咗你14個，即係大家一齊嘅同學咁樣啦。你有冇話一啲身體接觸啊？當其時，即係或者感受到一啲磁場上面嘅問題啊，令到你影響到你成世人，覺得係咁樣嘅咧？ 咁可以分兩邊嚟講。 在磁場方面，我很明確自己感應到是很大的改變，因為我從小來講就是一個心瘤病，亦都基本上看過很多醫生，甚至乎在香港最好的專科醫生看過都是認為是沒得醫的，但我見到大頭鬼影之後呢，這個病至到現在已經是消失了的了。那種病就是心瘤，咁當年睇醫生嘅時間，醫生亦都同我屋企人講話，我係唔可以超過十歲嘅。咁我但係而家都47歲啦，呢37年啊，我諗都係賺咗翻嚟嘅啦。咁我即係亦都有理由相信係見咗大頭鬼影之後，有一種能量或者一種唔可以解釋嘅力量，俾我可以能夠戰勝咗呢一個難關啦。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咧，亦都有一種異乎於常人嘅能力啦。因為當年我自己知道讀書雖然是勤力，但是都幾吃力的，但是自從見到這個大頭鬼影之後呢，我發現自己的記憶力非常非常之強，即是大概可以用說過目不忘來說，幾難念的課本，幾難記的教材，我都可以是看一兩次我可以即刻可以默關出來的。那這個除了我之外呢，那我其他幾個同學呢都有其他的方面的長處呢，有些譬如說是計數很厲害，有些是隻耳是可以聽到一些不知道是什麼聲音的聲音，是可以解答他的疑難，當他遇到疑難遇到迷惘的時間呢，他心裡面呢只有一個疑問出現的時間，耳邊就有一個聲音解答他的疑難的，而這個解答的答案呢是萬事萬靈，是屢試不爽的。 這一種所謂的特異功能，我們姑且叫做這樣的情況先，是你自己個人的感受而已，就沒有會不會可以從一些科學去辨證得到，原來就是來自這個科學怪嬰或者這個大頭怪嬰都好，又或者其實會不會是只是你們這麼多個人14人去自己認為有這一種能量，沒有其他的證明，是怎樣呢？你覺得是怎樣？ 我覺得這樣就是不會說自己覺得這種能量，因為自己發生在自己身上面呢，你是覺得是當然的事來的，你不覺得是怎樣特殊的，而且旁邊的人看到你就覺得你是特殊的，我的感覺就是這樣。而且當年我們這14個同學呢的成績都是全校，可以說是全校最好的了，也都參加過一些電視台的所謂校際常識比賽，基本上那個主持人都未問完個問題呢，已經是按燈了，已經是立刻可以答個答案出來的了。學校也都很以我們為榮，認為我們這班是好學生，我們也都當年抱著一個信念，就是我們將來讀完書出畢業出來前途是會好好的，但是那個結果是剛剛相反的。 但是當初你講回你的病這樣，有個心瘤病這樣，即無藥而癒這樣，但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會說你家人不理解，就這樣好回就算，有沒有帶你去看醫生 check 清楚究竟為什麼原因在這裡呢？ 有的，看過的了，記得我當年入去是瑪麗醫院那裡檢驗，有10多個心臟科的醫生，其中有2個 是外國人來的，亦都是在外國來香港做教授的，同埋是那些客席教授來的，都是心臟科專家來的，他們看過就是說這個先天性的心瘤，基本上在左心房和左心室呢，是那個心瓣是不相通的，是堵塞咗嘅，咁係另外喺個右心房嗰邊咧，就係大咗，有個瘤腫喺度嘅。咁亦都嚟講，醫生話如果佢個心瓣咧係唔夠位去將啲血通過嘅，都將佢夾硬將啲血一泵泵過去嘅時間咧，就可能會有機會將啲淤血咧逼咗上個腦上面咧，就會造成中風嘅。咁所以嚟講咧，醫生都係認為係冇辦法可以做得到嘅手術。當年嚟講啦。咁亦都聽過個心做過啲好高科技嘅測試呢，認為個心除咗佢哋睇到嘅問題之外呢，同一啲雜聲出現呢，同埋個心嘅心率呢跳嘅快慢係有時會好快，比正常人快咗差唔多1倍，有時會慢慢過普通人就若干嘅程度㗎。咁佢認為呢個係佢哋係當時嘅技術呢係冇辦法做得到呢個小症嘅手術啦，所以係抱一個無奈嘅態度咯。 即係因而你又相信，亦都係因為見到呢一個嘅所謂怪嬰之後，令到你嘅事情可以係繼續 而家咁樣生存落去，係咪咁嘅睇法咧？ 因為細個當年就唔識諗咧，覺得能夠生得一日就一日咁樣個心態咧，就冇去前瞻後顧啊，睇下係咩原因。但係而家到我自己呢幾十年過去咗啦，睇翻冇任何解釋理由俾我可以證實到其他係有乜嘢可以幫助我呢個病咧，除咗我見到呢個大頭鬼影之外。 咁嗱，知道你話即係見咗佢之後嘅話咧，總有好多嘅經歷咧，從自嚟自呢一個咁嘅力量裏邊啦，甚至乎到而家都有溝通嘅。咁不如咁樣，我哋再另外一晚咧，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遇到嗰啲由大頭怪影衍生出嚟嘅經歷，好嗎？ 終極靈異檔案。